别说，你心伤过，鸟王离歌，乌鸦离歌，可偏了他，心色不差，别有美呀。他走了，你提人接入阿弟。 Yang ngetah sing sepisah.